熟悉的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，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

里哪里。阿里阿里耶，阿里阿里耶，阿里阿里耶。 不同是你瞳孔的颜色，

放不下，休息一遍。